来天不走娘心，明天一早就要走，我一 师傅，侬开一开啊？ 不，我不能开，我妈辣辣屋里呀。 师傅，侬不要骗我，那妈困着了。 不，我不能开侬，今朝我哥哥唔偷侬啊。 我晓得，那哥哥出去了。 不，我不能开，已经夜深了，我也已经困了。 师傅，我求求侬，侬开一开。 不，我不能开，侬走吧。 我晓得了。方才我弟弟到过此地了，我变心了。 啊，侬讲啥？ 那侬为啥不开呢？我可晓得我。 少爷，侬饶了我吧，此地不是侬的周公馆，侬饶了我吧。 师傅，侬开啊，我开一开啊。 哦，难道侬今朝一日天自家闯了个祸还不晓得吗？ 我晓得，我晓得错了，所以我想见一见侬，我想看一看侬。 好吧。有啥闲话明朝讲，到了明天啥个都依侬，侬走吧。 明朝？ 嗯。 真的明朝？ 真的，我不骗侬，侬走吧。 好，就明朝吧。那我走了。 别，侬走了，也真的走了。啊、哦。侬没走，侬没走。 那侬，我还是进来了吧。 侬没走。 师傅， 侬，侬面孔上啥么子？侬面孔啊？ 我要去寻侬，我寻到此地来，把当心点出来的。 啊， 师傅，我让我好好叫亲一亲。 不能啊，兵，侬走吧，兵。 我唱来关一唱是吧？ 别，侬不能关唱，侬不能关唱嘛。 是吧？ 别，侬饶了我吧，侬不能等等啊，别。 是吧？我不好。 我退，有人来了。 啊！ 是我哥哥回来了。 啊！ 哥哥回来了，侬快走。 你怎么能该回来呀、啊？ 是我哥哥。 我就要到棚上去了，侬看看我。 啊！ 哎呀，那。那让我走，那不能上个面子要碰上了。 我让妹妹房间里。 哎呀，你来到我房间里来了。 我是跳窗口。 不能跳。哎呀， 我去弄。 开窗，哪能开不开了？开不开了？上吊他躲一躲，快上吊躲一躲， 我 躲一躲。 陈真， 啊，过来拿呀！ 我房间里有人 啊！啊，姑姑啊，啥人嘛？ 对， 是我。哎呀， 不能开，你不能到那开。老爷喊个声音啊， 他他呢？ 上楼困了。 你少爷呢？ 也困了。 杜少爷呢？ 出去了。 钟停了。 哦，这个一只钟，本来每天有侍奉官，今天侍奉走了，这个一桩事体就忘记了。 去吧， 是是是是。 哎，这该往事里，不能。 里去了？ 心里闷，出去走走。 敌人来了，我出去走走。 我有神经病。 究竟到啥地方去了？ 那花园里啥雨？ 直到现在。 淋到现在。 到楼浪向去吧，我要来此地歇歇。 我要来此地歇歇，侬等我走开。 叫侬到楼浪向去。 我不愿意，我告诉侬，我不愿意。 爹， 爹啊，爹能挨侬刚回来，到啥地方去了？ 爹，我早回来了，我刚刚出去买了一些东西。爹啊，我想今朝夜里向两点半钟回一班夜车，我打算现在就要走。 现在？就迭能接吗？ 是啊， 妈，英儿，外面辣落雨啊，半夜三更出去不便当嘛。 爹啊，我想现在就走，明早一早能够到了，寻起人来比较方便。爹啊，介绍新人。 心啊，失望失足了。 我去弄。 来，大爷，侬到书房里跟我一封信弄来好吗？ 好。 爹， 等一等，侬陪伊到楼浪向去啊，叫底下人好好的伺候伊。侬过来，过来，叫底下人要当心一点，啊！伊刚刚从外面回来，啥淋子一夜天的雨，讲闲话也很奇怪。我看不是好意量，我老了，我要我家里是平平安安。 爹啊，侬放心吧。事体会得过去的。 不，事体没得能记得。我今天觉得做人不容易啊，很不容易。冰儿，侬到矿浪乡去锻炼锻炼也好。我现在有一样东西要得侬，这块钥匙侬弄好，等一会侬到书房里。制作第二个抽屉里有一杆手枪，打了身边，可是不能够闯祸啊！ 枪， 新拉子的。 冰儿，侬拿了信好好的去吧，万一侬也应该到楼上去歇歇了。 早点能讲，侬是一定要走了。 信留给我吧。 我问侬，侬刚才到啥地方去了？ 侬心里想找明白，用不着多问了。 侬还是到师傅的屋里去。 我去了。侬打算哪能啊？ 没啥哪能。我问侬，侬走了以后。预备侬伊哪能啊？ 伊有，我带伊结婚。 结婚？侬父亲呢？ 以后再讲。 行，侬今朝夜里只要不走，侬父亲的地方有我替侬去想办法。 不必了。这个是一桩正大光明的事体，我辣辣随便啥人面前，我都能够讲得出。 侬想过吗？侬走了以后，我又会哪能？ 我不晓得。 Thank you. 吃苦呀，不得我左右为难，哦，路难走。 辰光不早了，信给我吧。他并不能对不起我父亲。 弟子我亏你哪能说出口，你忘了自己才是有罪的人，你忘了三年前怎样将我来引诱，你忘了我们一生恩心高气傲不负人，今朝的生下起想你就这家里我再也把你等我起你不亲的神我难受，他怕我飞开他的痛苍波，要人家把我当作是 Thank you. 打发侬好啊。 侬来做啥？ 我来向太太请安来的，刚刚辣门口外头等住半日天，看见太太的大少爷辣装吵，所以我没醒来。 侬来做啥？ 我来报告一桩事体，因为大少爷吃饱子酒，今朝夜里向就跑到我屋里。既然太太去过了，我不必多讲了。 侬预备哪呢？ 我预备要见见老爷。 老爷困了，侬叫伊做啥？ 没啥，要是太太愿意呗，那我不见老爷也可以呀。那要看太太哪能样子来安排。 讲吧，也许可以帮侬一点忙。 好，要是太太愿意做主，那这个事体就好办了。我再给太太烧一口饭啊。 你以为我？ 嗯。 好，没啥。 好，谢太太，那么请侬改一个日子吧。 后天来吧。 好，谢太太。哦，我倒忘记了。太太。侬刚好叫二少爷特地送拨我的一百块洋钿，哼，拨我的个大少爷已经还拨那二少爷了。 哪个少爷？ 嗯，就是大喊我的宝贝儿子。 啊！侬打哪个吃的？侬哪个不得进来的？铁门关了，叫我开翻墙头进来。 侬来做啥？事情哪能 了？没寻到。妈回来门口等呢。 哎，这个事体侬不要管啊，是我会得来的。此地真假事体，我统统搞好了，你走吧，走走走走走走。 等一等，侬替我拿此地的大少爷认得来。 侬要预备哪能？ 同伊讲几句闲话。 大概侬又要， 侬听不听？ 有乖，侬请大少爷来，有我拉此地不要紧的。 哦， 我乖在侬听。要是侬不拿人寻来，一个人就丢了，侬可要当心点。叫伊拉拿铁门打开，让妈进来。 好好好，我这种招牌啊，摆好事，我马上是要走的。四王八蛋， 侬是啥人？ 四王的姑姑。 侬要寻你大少爷吗？ 嗯。 可是伊要上车了。 啊？伊要跑了吗？侬倒还拉吃力，侬叫这个太太走开，我要同侬讲闲话。好，请侬到路上去吧。 好。 穷人家的女儿心开心，孤儿就不负责任的丢一边。我现在琵琶弹不用，我晓得侬为啥到此地花路刚刚露出来，要摘要杀是黎明。侬倒长得聪明又大方，知道这事在你家里，要不是刚才母亲阻挡我，我早就一刀开了你。可是我这宝贵生命不值得为你这短线的狗东西。告诉侬，侬的性命还掌握在我的手，不能够信，那是好福气，欢迎接受我生命。我本当早就不想活下去， 我何尝为了是爱死亡？呸！那你为啥不正大光明混来的？因为我家庭不允许，爹爹管教有年龄，有名声的大家庭不允许我与死亡在一起， 所以你一面真心表示爱死亡，他干出荒唐坏事体，一面又想到有名声的大家庭，你父亲的家业无天命，要是你家中必立领讨气，你就可以随随便便把死亡来抛弃。 啊，不，不是的， 用不着这样假惺惺，我早就看透你用意，你休想我为上你的当， 侬相信我不敢假弄骗， 侬不是要忘了吗？ 就是我预先有计划， 好一个不当是造孽，休想趁势倒车去。 我离开家庭并不是为了避开侬，这是我老早有旨意，我想设法离开我父亲，后期会再在四凤等一起。 侬真的想娶四凤吗？ 侬相信我，我是真心。 四凤是一个痴心姑娘，你这样不会嫁第二个人了。 我现在一个人先走，等我到了矿上以后，过一两个月，我再想办法对四凤娶。 可是我董事长少爷，侬讲的闲话能叫人相信吗？ 那我这里写好一封信，就是为了这个事体，我要把他四凤看的，侬拿去看吧。 不要看，我没功夫看。 啊，那有啥办法呢？我只有这一个证明了。我晓得侬身边有啥人的家伙，我现在的生命还在侬的手里呀。 这家大少爷，事体就有可能了了吗？侬晓得我是不是真的愿意拿我的妹妹来嫁拨侬呢？ 那侬要我哪能呢？ 我要，我要侬的命啊！恨不得一枪杀了他！ 来吧， 难相欺。平时要伤我娘的心， 能不能眼睛张开来吧？啊，能做啥？ 没啥，只要你带四凤好好的姑娘家，我就饶了你这条狗性命。 啊，这个地侬相信我， 不要多讲。拿我妹妹去认得来。 师傅， 嗯， 伊没来啊？ 啊？我同姆妈辣辣雨头里寻过伊两个多钟头了，不辣辣此地，辣啥地方？ 师傅又没到此地来，那又到啥地方去了？啊，伊会不会？ 不会。侬以为伊会寻死吗？ 伊会个，伊性子强，伊可能 少装强。我妹妹一定辣辣此地，侬不要听我，我有交差。我爷爷 真的没来， 我妹妹一定辣此地。 啊，你等下，我听啊，师傅来了。啊，请侬到白天里去等一等吧，伊这样受不起惊吓了。走吧， 别， 师傅， 别， 师傅， 我看 起弄真亮了三江码头， 师父，我两只手冰凉，我心里是危险，我替侬去买一件衣裳来换一换。 宝贝，侬让我看看。我一头冲出家门口，昏昏沉沉，不知跑到啥地方。只听见后面娘亲喊，又听见雷声隆隆响。大雨倾盆当头啊，我不知啥来不觉啦，屋里我都摸进花园里，走到那藤路家乡地干旁，我想在地心之下是人心。 师傅，侬问谁呀？ 抬头见你窗户里面灯光亮，你叫我怎能认识丢得下你？ 师父，侬再不能使我心悲伤。 对，我只希望侬带我走，与我一起生活奔康乡。 叫我带了侬走。 别，侬不带我走，我也没办法了。别，侬明天带我走吧。 好吧。 侬不肯吗？ 不，师父，我你现在就走。 现在就走。 嗯，本当我想一个人先走，过一日再来接侬，可是现在不必了。 真的，是真的吗？别。 嗯。是真的， 别，侬真是一个好人，侬是天地下最好的好人，侬救了我了，别。 师父，我你两个人永远了一起。 对，离开了此地，永远也不分开了。你走吧。 师父，阿拉不能走之前，我先领侬去见一个人。 见一个人？ 嗯，我姑姑。 姑姑， 阿拉饭厅里。 不能见，以为得害侬，以为得打侬，不能见。 不要紧，我已经见过一个面了。我要叫伊晓得，我是真心真意的对着侬。 别，可是侬要。 否则我也走不脱。陆大海，大海，大海，耶，人到啥地方去了？ 没事，算了，别，你快走吧，不要去等伊了。 走。 妈，凤儿，妈，凤儿啊，我为啥早点不告诉你？王马太后，我没想到你会走这条路。 妈，我已经对你讲好了，让你先走吧，随后再来接四凤妹妹走。 接四凤走？ 妈妈，你相信我。 你们在一起，我能跟个， 我能， 凤儿我能跟他去吗？快快为娘走家走，妈你不能这样做，难道你真要我接死你女儿把命丢？ 妈妈。 我晓得已经做错了事，因此我心里来委屈，事体闹到这地步，再要闹大更难走。 是啊，事情闹大难罢休，不能在此多停留。凤儿，我宁可没有 家走。大海， 哎， 怕四凤走不动了，侬去叫部车子。凤儿，走吧。 妈， 别，凤儿。 四 凤，醒醒。 四妹妹。 凤儿，醒醒啊！ 四凤， 妈 儿啊！ 哎， 不要挂为 下了呗，哦。 受我几把心伤，要是我让他们一起走，我晓得这样的事过难不让。好吧，天啊，梦要不来就不我，哪怕天打霹雳不在我身上，有你是我一人傻，可也应该我一人打，一切事故由我担当。 妈，我在想啥？没啥，走吧。 是，辰光不早了，我们走。 哦，妈，走了。 梦儿，第一次走是偷偷地走， 哦， 千万不要惊动别人。大海， 哎， 侬去叫部车子，我要回去，侬送伊拉上车。 哦， 梦儿， 妈。 让妈来亲一亲， 妈， 侬让我也看一看。 阿妈， 今朝里娘出外去，希望那月子。越自由，永远不要再见我。 这个是为啥嘛？ 今生今世。 走吧， 走吧。啊，爸爸，那哪里去？ 好，我让外面偷听。 不止我一个，还有人了。冲儿，冲儿，侬跑出来！ 天底下有侬这种女人？ 哼，正因为有我这种女人，才告诉那女人不是好欺负的。冲儿，先问师傅，要同侬哥哥走了。 师傅，侬讲啊，侬讲，侬要嫁拨我呢？ 啊，师傅，侬， 想不到侬真没心肝，侬以为聪弟弟答应？好，聪弟弟，侬讲吧，侬打算哪能？ 讲呀，侬为啥不开口啦？聪儿，侬为啥不问侬的哥哥啊？咦，侬早晨还同我讲了，侬为啥不开口呢？ 不，妈，只要师傅愿意。姑姑，只要侬好好待待师傅，侬拿伊带走吧，我没啥。 哦，啊，侬一点不像我儿子。 爷妈，你哪里啊？ 不要把我当做你的母，他被你父亲掌门死十八年，半扎子一个活泥路。只有女眷走街头少呀，我才把整个身心来托付。可是他占有了我，又把别人爱，把我丢下不要我。 妈，侬不能听人啊！ 侬不要去听人，伊拉打崩了。 哼，你只顾虚伪装东西，现在我为了你的母，你把我杀成是疯子，可以开脱你罪过。这是我最后一口气，我要当着众人来揭露，我要你亲口告诉他，告诉他我并不是你后母。 亏侬讲得出来！ 我要让大家都晓得，是你欺骗了你的父， 是你欺骗了你弟弟，是你独杀下来欺骗了我妈。 师傅，我来去听你，我问你走。 不要走，大门锁上，侬走不脱了。我现在派佣人去叫侬的父亲，伊就要来了。派员，派员， 派员， 你走吧，派员，你走。派员， 不许！ 侬看，伊来了。 侬那叫啥？来不去休息吧。 我叫侬来见见侬的亲戚。 亲戚？啊？这个是做啥？ 让侬来见见侬的好媳妇。来啊，来啊，来叫一声呗啊！哦，对，侬回来见见你的老太太。 嗯。 并侬带上侬的母亲，也来见见侬的娘。 侬还是到周家来了 啊？伊才是士兵， 不是的，俺弄错了，不是的。 他的是平儿的生身娘 啊 啊！ 不，爹爹，不，爹不是的， 你的娘亲。 不是他，他不是我的生身娘。 胡说！侬不要以为董四凤一个娘来呀，觉得李长是无光了，他就是。你的生身娘，难道说你天人神心东八九光？ 士兵，我生平做错了这个一件事情，是对不起青龙女。有不到的地方，有就让平儿来补帮侬。平儿，据我来见见侬的娘亲。 妈， 平儿， 天呀！ 师傅，师傅。一起出地死了！ 我的哥，我的哥，我的 哥，老爷，我高兴啊！老太太，你们能怎能放眼啊？你们能闷在心里呀？你要哭出来，你要好好的哭一场才对呀！ 凡姨，不要哭了，我手痒发麻。 春儿，侬一定能死了，侬刚才会好好的，侬一定能死了，春儿。 我们一样，我们一样，我们一样，我都是当了，我们一样。少爷， 那都是常识题。 只有那个武大海。不讲道理，一定要整了，就当家贴，打伤了我们几个人，从小门跑了。 是他回来。 是。 我丢了一个儿子，我能再丢第二个？ 啊，病儿你，杜少爷你，来人啊，

thank you. 为你成家立业费尽心，我为你杀生放肆去逃草，我为你献牺生命财宽仁，一片真经千波月，为妻子言你不听，你不该背地谋我去增加，把坏你妻子也当了真，一句经商无踪影，我是左盼右等几杀人，满内我带着亲我去寻夫，谁满金山 再请听董珂娣演唱的《二堂放子》。 人机迢迢，心中事深深知晓。 下面是吴海丽、毛维涛演唱的《盘妻锁妻》。 两牛四，裤子你把不完全讲，翻天我烦恼。天上地上， 天童啊呀，曾听你爹爷命你光飞门，我也偏尊敬天子道，继承爹爷命女家亲门，我为你情愿把心配，求一个纱窗空来贴花压身。 爹娘，爹娘啊！